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80集，深入虎穴。日本名古屋，一名头发黑灰交杂的老年人从酒店里步出，把手上明黄色的旅行团帽子戴上，从酒店一路往外逛，走走停停，不时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拍摄街景行人，不时流露出赞叹的神色，很容易让人猜到他的身份。也许是一辈子在小城市里待着头一回出国，跟着旅行团来到日本观光，却不慎落在了后面，索性边走边逛，半点也不着急。他慢悠悠地来到热田神宫的外头，正好前面有个旅行团准备入场，他快走了两步，跟在人家后面。旁人见他们帽子打扮差不多，也没去多留意。老头跟着外国游客排队进去，又蹭在中国导游的后面，听了一耳朵的介绍，直到旅行团转向下一个景点，他才转身去了洗手间。几分钟后，老头从洗手间出来，没有忙着去追旅行团，却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热田神宫是开放的旅游景点，但却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开放。在八剑宫与八百万神社之间，有一条隐蔽的小道，那里竖了一块游人免进的牌子，游客一般到了这里就会止步掉头，但老头却依旧走了进去。小道的尽头有一处别院，掩映在花木疏影之间，隔着篱笆看不清里面的景象，四周无人，院门紧闭。老头没有靠近，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转身就要离开，谁知此时身后的院门却打开了，有人叫住了他。 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家主人想要见你。 老头转过头，看见一名穿着传统服饰的小少年站在那里。 你在做啥子？ 老头一脸迷茫，出口就带着浓浓的中国方言口音。童子闻言也有点疑惑，不敢确定这是否就是主人要找的人。两人面面相觑了片刻，老头挥挥手， 哎呦，不稀得黑的说，老子走错地方喽。 他抬脚欲走，不料小道通往出口的地方也多了一个人，对方年纪看起来比身后的童子稍大一点。 先生，来都来了，何必装作不认识？ 少年清秀的脸上还带着笑容，只不过这笑容里却透着明显的恶意。老头的迷惑之色更浓了。 啥子认不认识嘞？我是跟着旅行团来的，失散了，现在要去找导游，你要带着我去找吗？ 不要装了，来自中国特管局的这位先生，自从来到名古屋，你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尽在阴雨先生的掌握之中。你不是来救人的吗？要是这么走了，你就不怕你想救的人死了吗？ 老头看了他片刻， 你们是从哪里看破的？ 老头的发音一旦变得字正腔圆，整个人似乎连气质也变了。 哼，你来到名古屋之后，是不是跟你们长期潜伏在这里的特工接触过？其实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监视对象，他一跟你碰面，我们就知道你肯定是特管局派来的。 哼，看来阴雨的触手伸得挺长啊，连特工名单他都知道。 主人的力量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大，把你的同伴一起叫出来吧，再躲藏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老子一个人就能碾压你们所有人，还有什么同伴？ 哼。 少年冷笑，明显不信。他跟老头的距离原本只有十几米左右，只见他身形微动，眨眼间将距离缩小到了只有几米，甚至凭空消失，如同瞬间蒸发了一般。老头忽然出手抓向空中的某处，但听一声惨叫，少年突然现身摔倒在地，胳膊却已经被扭成了一个诡异的姿势，估计是骨折了。 就凭你这点忍术的皮毛也敢跟我叫板？你们的忍术大师铃木拓也都不敢在我面前放肆呢。 老头说罢，浑身的骨骼咔咔作响，在少年惊异的目光中，佝偻的腰板慢慢挺直。老头摘下眼镜，撕掉头上的假发，身材立时高大起来，年龄气势也有了180度的变化。少年忍痛爬起身，不敢再造次。 敢问阁下大名？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去告诉阴雨秋叶，老子吴炳天来砸你们的场子了。 少年前居而后恭，忍痛挂着胳膊没敢去管，恭敬有礼地将吴炳天请到了阴雨秋燕跟前。那是一个敞开的小屋，屋内别无摆设，只有角落的4盏灯烛，中间一面屏风，金银描线彩漆工笔画的是百鬼夜行，人类被恶鬼压在身下，残肢断臂，血流成河，哀嚎与痛苦透过华丽的笔触无声地传递出来，宛若屏风角落描绘的片片樱花飘落之后沾上血污，表达出极致脆弱而美丽的残忍。吴炳天的目光在屏风的画上停留片刻，很快落在了端坐屏风前面的人身上。阴雨秋燕，这是一个头发花白、脊梁挺直的老者，单从外表看绝对不会想到他有什么了不起，而吴炳天在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前，也仅仅将他当成了一个日本政经两界都有着密切联系的背景深厚的企业家。阴雨正在沏茶，他不假人手，亲力亲为，动作却很慢，仿佛在进行庄重的仪式，隆重而肃穆。他没有抬头去看吴炳天。 鼎鼎大名的吴大局长到来，却怎么只有孤身一人呢？ 鬼子居然也会说人话了。 吴局长，您的同伴还在我的手里，您觉得故意激怒我有用吗？ 既然你知道我是吴炳天，就应该知道我就算一个人来也能达到目的。 哎，就怕连你也栽在这里。那你们特管局又要派谁过来？龙申还是宋志存呢？ 谁都用不着，对付你我一个就足够了。 我今天来不仅是问你要人，还要向你讨回血债。1937年12月13日的血债，昭香秋宴你还记得吧？ 怎么会不记得？ 阴雨侦查的动作一顿，终于抬起头，像是在看着吴炳天，却也更像是透过吴炳天在看别人。他仪态闲适，没有半分因为被揭穿出过往的身份的不堪，反而露出了怀念的神情。 那一年月初，我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来又去了南京接替松井，成为攻下南京之后的总指挥官。当时田中来询问我要怎么处置南京城中的数十万军民，那时候我正头疾发作，头疼欲裂，恨不得把所有碍眼的人杀光，就对他说全部杀掉，勿留一人。从那天起直到2个月后，整整2个月内，我的部下们一直在杀人，弹药不能浪费，就用刀砍。我去看过，那些军刀全部砍得都卷刃了，血流的遍地都是，把城墙根的草都给染红了。但是我看着这些血，听着那些惨叫，头疾居然好了很多。于是我也让他们把几个俘虏带到跟前，由我亲自来尝试动手。 吴炳天攥紧了拳头，但他不想打断阴雨，连呼吸都控制得很好，任由对方兴致盎然地说下去。回忆往事，阴雨不是唏嘘， 更非遗憾，反而洋溢着一种欢快的神采，仿佛屠杀这件事本身能够令他带来无尽的快乐。 在那之前，我还没有亲手杀过人，那几个俘虏被五花大绑，但我没有让人堵住他们的嘴巴，有两个人就一直骂我，还有两个人不停地哭着向我求饶，求我放过他们。还有一个人特别有趣，他以为那些杀戮的行为只是下面的军官胡作非为，觉得我一定不知道，一个劲儿地劝我要行王道，要仁慈爱民，不要行霸道，真是太可笑了，这又不是我的国民，我凭什么要爱他们？我觉得他特别惹人烦，所以就先从他下手了，把你们中国古代的酷刑在这些人身上试了一遍。不过刨落那些太麻烦了，也没有亲自动手的快感，我还是更喜欢凌迟，一刀一刀把肉从对方身上割下来，让他流血痛苦哭嚎又死不了。看，说到残忍，你们国家的先人不是比我残忍多了？最起码我就想不出还能在人身上割3000多刀的这种办法。 说到最后，他的表情有些惊奇，仿佛在与吴炳添探讨一个极为深奥的课题。 为什么那些人发明了这么残酷的刑罚，你们不去谴责？我只不过多杀了几个人，就追着我不放啊。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